开心喜庆的 Twins 大红大紫，开启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新年新气象，趁着春节来临的前夕，我们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在新年活出新气象，换一个新的发型，用一款新的护理产品，换一套自己不敢尝试的新衣服，让全身心都迎来全新的改变。但是也要留点心，商家的各种打折促销活动层出不穷，各位选购年货的时候，切莫被低价冲昏了头脑盲目消费。参加促销打折活动的时候，要详细了解清楚活动规则，特别要留意商家的促销信息、时间范围和限制条件。购买商品或服务后，要主动索取票据，妥善保管。发现质量、服务等问题，可以与商家协商处理。协商不成，要及时拨打当地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护色，张韶涵。 谁会比谁更胆小？ 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 也许 baby 跟我逃，然后永远从地图上擦掉。哦耶，下雨了。 春至祝福到 FM 九九九携手业界领袖，我已经有送祝福了。来自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 CEO 陈刚先生的祝福送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蜂窝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 CEO 陈刚。新春佳节，预祝每一位旅行者都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祝大家在新年的旅程中一路平安，一路好风景。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九九九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九九九。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朱子骁《触爱》。久未露面的朱子骁转身首次担当制片人，为超级网剧《我的真心男友》演唱主题曲。网剧讲述主人公机器人男友于真心和实习医生林梦楠的虐恋，朱子骁亲自深情演唱，更能激起观众对服务型的机器人男友的怜爱。来听听看朱子骁《触电》。 夜落的时候，阳光好温柔，温度在你的双手融化在我心头，纯真的笑容，清澈的双眸，在这颗孤独星球，你让我心是否爱情总是让人捉摸不透？我真的不懂，却不愿放手。从明天到以后，爱你，用我的真心打开新的世界，为了你，我愿意冒险。每次考验，想和你在傍晚的秋，为一片落叶等候，借你走，伴在你左右，一步一步就到了白头。一阵风卷走我 愁，可怜的像个小丑，所以把爱的伤痛悄悄地藏在身后。就算用尽了不由，却还是不了口，那是我放弃了自由，期待的一声问候，因为你就像个渗透，封锁了我最后的残留。为何世上有那么多难解的忧愁，我和你却不能走到地老天荒的以后，不知雨还要下多久，该如何忍受？我舍不得离开，想和你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世间的愁，与世人相拥。 OK， 今天我们的小编跟主题曲杠上了，下面这首也是职场减压暖心喜剧《漂亮的李慧珍》的主题曲，力邀演唱俱佳的新生代偶像胡夏倾力演绎《你好灰姑娘》，全是曾经拥有完美一切长大后却无人关注的龙套女李慧珍华丽蜕变逆袭的故事。当然这个李慧珍不是我们熟知的歌手李慧珍，各位吃完晚饭可以去看看这部剧打发一下时间，先来听歌吧，胡夏你好灰姑娘。 想到你心里直流浪，总好过一人偷偷想，想陪一个人疯狂去幻想，总好过梦里空荡荡。想和你风里吹沉香，总好过窗前悄悄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啊。城市里谁坚强才有他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 慌，手心里有勇敢才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会不让，你心里有孤独才叫嚷，呼之欲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谁坚强，在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在叫嚷，呼之欲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好心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给我爱的鼓励。 着是你的亮眼星。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米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在变美的路上一直坚持。这里是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锻炼的 KK。 脸是父母给的，身材是自己给的，记住多吃菠菜、西兰花之类的绿色蔬菜对你很重要，它们可以确保你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同时绿叶蔬菜也含有大量的纤维，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废物，同时也要监测你的盐分摄入量，过量的盐分会导致高血压，然而运动出汗时又会使体内的钠元素大量的流失，因此保持体内的钠平衡十分的重要，它可以帮助肌肉收缩，很多运动饮料都含钠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I'm up in the middle of a daydream. Call you up cause the time needs wasting. Let's drop, we got nowhere to go. Fear not, yeah, welcome to the jungle. Think fast, move quick, don't stumble. We can't do this aloneDo we go? We don't know. Follow the wind, where it blows. Let's make mistakes and don't look back. It's now or never. When all those nights we felt invincible, and every glass was full. One of those nights, when all those nights, dancing in the stars, thought that the world was ours. One of those nights. of those nights. We're driving around in this boring ass town. One of those nights. I wanna hold on tight to a little of this. The kind of night you don't wanna miss. The time of our lives. One of those nights. One of those nights. Of those nights, when she turns the lights down, and it's only us now. One of those nights. OK, 运动之后可以来一瓶运动饮料，补充一下水分和能量。如果说要我选择一个动作，再忙我都要做，那么这个动作一定是深蹲。现在的人太忙，没有时间健身，但是只需要每周花那么十几分钟的时间，做2到3次深蹲训练，你的身体会因此而大大的改变。深蹲能够刺激全身接近80%的肌肉。健身其实有时候不只是关于理论知识，有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在怎么看待它，你有着什么样的训练跟饮食哲学，这最后才决定了你从健身中，从生活中能收获一些什么。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偿所愿，2017一起前行。 Keep running, let's go. I don't like to wait too long.

诚信为本，精益求精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听众平安出行助力加油。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999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999。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5:00，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7:00，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8:00，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999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提到鬼街，大多数人都将它归入到商业街的范畴，然而这条大街南北两侧还生活着13000多名的居民，油烟、污水、噪音、异味、暴露垃圾、光污染、车辆乱停乱放，周边道路不时拥堵等问题让附近的居民很是苦恼。因此东城区相关部门希望通过鬼街环境综合提升工程，不仅可以将其打造成国际知名的餐饮特色街，同时减少对居民的负面影响。去年9月底开始进行改造升级的鬼街，目前燃气主管线铺设已经完成了大部分，718块违规的广告牌匾全部拆除完毕，156个商户外立面恢复施工基本完成，鬼街也即将告别换煤气罐的时代。改造一新的鬼街有望在今年5.1亮相，到时候又可以和大张伟老师一起逛吃逛吃了。 提上了大马，夸大道路啊，夸起夸的就是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拥抱磨难成果，夸夸的夸天，跨过了铁道踏铁桥啊，狂吃狂吃就是好。傲骨的飞虎笑吧，只把艰辛变个妖。 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这是方大同翻唱的红豆，红豆加薏米可以去水肿、去湿气、美白瘦身。当然，如果你肝脏不好的话，有可能跟眼睛有关。如果一个人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说明他气血充足，肝脏健康；如果是双眼无神，则说明气血不足，肝功能受损。由此可见，看一个人的肝脏好不好，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眼睛。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注意调节眼部的疲劳。菊花茶、枸杞、清肝、明目都不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久坐的人也容易引发肝病，因为久坐会使人体发胖，发胖就容易使体内的脂肪堆积起来，增加肝脏的负担，从而导致肝病的发生。坐很久了吧，起来动一动。马上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待会儿见喽。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

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 185-0103-0708。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Okay, 不知道各位还记得这首歌吗？来自青春美少女快乐宝贝，这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当年的他们应该和现在的 SNH48 一样红。各位的年夜饭准备的怎么样了？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到酒店吃年夜饭。在挑选饭菜的时候，不要被花哨的菜名迷惑，尽量弄清每道菜的名称、内容、规格和价格，同时要弄清具体的收费项目，比如是否可以自带酒水，有无最低的消费、开瓶费、包间费等等，保留好预定的票据、书面协议

新春至，祝福到 FM 九九九携手业界领袖为听友送祝福喽！来自远东神华集团副总裁孙凯先生的祝福送到 FM 九十九点九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远东神华集团副总裁孙凯。新春佳节，金吉纳福，祝福在外奔波的听友有更多创业机会，财源滚滚。祝单身的听友们有更多的爱情机缘。祝大家鸡年新春快乐，阖家团团圆圆。 又是一年新春佳节，感谢各界朋友一年来的支持与信任。 FM 九九九会继续努力，为您送上更精彩的好歌、好节目和最贴心的服务。2017，让我们相约电波，聚焦 FM 九九九。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要过年了，明星也开始新一轮的贺岁。王宝强首次执导的电影《大闹天竺》将于1月28号大年初一在全国上映。电影《你的春节》主打歌《欢乐中国年》加《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由四位主演王宝强、白客、岳云鹏和柳岩欢乐演绎。前奏响，鼓点起，传遍大街小巷的新年经典曲目，加上四位主演的欢快演唱，魔性又喜庆，充满新春的喜悦和祝福。你的春节主打歌，陪你欢闹过大年。 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 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斗志新时代。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 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没钱回家过年， 家里总有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我知道你想一起把家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你想一起把家还。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变成 OK， 这是喜庆的一首歌，真是要过年了。除了大闹天竺在大年初一上映之外呢，还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电影院观看《熊出没·奇幻空间》。深情王子李琦精心打造电影的插曲《仰望》，曲风抒情悠扬，唱出了影片当中角色追逐梦想或迷茫或坚持的心路历程，也保持了李琦一贯演绎的风格，厚重独特的嗓音以及在演唱时的深情投入。想先感受主角追梦的正能量吧，李琦。 仰望。 银河茫茫，你抬头仰望，我像流星绽放着悲伤，何时能照亮时空的形状和家乡？若给我光速的翅膀，无穷的力量，能否穿越这伪装？地图上最远的地方，怎么剩我独自流浪？消失的方向，不知不觉，不声不响，如梦一场。脱下心装，无力再抵抗，跌跌撞撞，我遍体鳞伤。我们的距离像光年一样太漫长，青春喧嚣，破碎的念念不忘，平行的时光，我们的疯狂，年轻的倔强，要珍藏。说好要到达的地方，怎么剩我独自流浪？不知不觉，不声不响，如梦一场。地图上消失的方向，我该如何寻访？万水千山，总有分离，总有成长。万水千山，也有欢喜，也有忧伤。 一年又一天，忽然又想

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生活。 这是陶喆演唱的作品《飞机场的十点半》，赶飞机的各位不要慌张，看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丢三落四。乘车和坐飞机的时候，不少人都会买好杂志、书籍，或在手机、平板、电脑当中下好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有些人甚至能在路上看完一部电视剧，这样长时间用眼会给眼睛造成伤害，造成眼干、眼涩、眼疲劳等不适。特别是坐夜车的朋友，车厢中的光线比较暗，如果再长时间的对着书籍或者屏幕，对眼睛的伤害会更大。记得休息一下，和戴佩妮一起看看窗外，然后和大家说再见喽。我是 KK， 拜拜。 扫除这间房子的冷清，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不敢深呼吸，漂浮的云有惆怅的倒影，扫除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